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好心情，赶快来点名。我们看到了车友会当中的朋友，看到了黄秀丽、绕跑吧、野蛮人，还有迷茫。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送给野蛮人和迷茫这二位朋友。还有迟到的小磊，我看到了啊。那么欢迎我们各位车友会的到来啊，陆续到来了。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也送出我们未来水母馆。这边看到了百合花说，怕过年吃胖，还怕过年的时候花很多钱，还怕任别人还怕别人问这个问那个的八卦，各种八卦呀。这边还看到了玄米茶，他说就怕人家问孩子的成绩。我小时候是怕别人问我成绩，现在没想到你们当家长了也是啊，怕别人问自己孩子成绩。其实还好啊，无论孩子考多少分，那都是自己心中的好孩子嘛，真是的。也许这次没考好呗，对不对？这边还能看到了 TT， 他说到了最怕过节的时候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满街的情侣秀恩爱，狗粮吃的饱饱的。记住，狗粮吃完之后一定要喝水，因为狗粮有点咸。好了啊，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分享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今天收到朋友私信说，哎呀淑君呢，我刚找到你的微博，我搜了好久了。对不起，我的名字呢可能真的不太好写，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知道了吗？这是淑字哦。好了，先听歌，歌曲过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资讯过后听到的是李健《日落之前》。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一月十五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随之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来自周杰伦和 Lara 带来的《珊瑚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到的就是过年了，你最怕什么？这边看到了 Edward， 他说道：“哎呀，最怕听到这么晚还不睡，就知道玩手机。哎呀，早晨又说了啊，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呢？”这是我妈经常说我的，我跟你说。天顺祥和他说，我过年最怕看到好吃的，然后我就管不住嘴，然后我就年后我就胖了，我就害怕呀。嗯，很多姑娘都是怕过年吃胖了，但是吃胖就胖呗，过完年咱就能瘦回去了，对吗？王爱娟说到了，最怕过年回老家了，太冷呀。但是啊，你回老家那一份热情，跟这个亲戚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聆听说到，最怕让去加班了，想和家人好好过过年。相信不会的啊，既然都在这分享，你们老板一定不敢让你们加班。瞅啥呢，说到了各种催着结婚呢，催也没用，你就告诉他们吧。这边看到了慕容豆，他说：“哎，我抢到微博的沙发了，说我怕你不发自拍了。”放心吧，过年我肯定会发的啊。当然大家如果想知道发什么的话呢，新浪微博可以继续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那么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ame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拿走未来水母馆的门票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潘玮柏，慢动作。 春节游玩哪里去，搜索开始，关键词未来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I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就在此刻，心痛感动，是真正。

休，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安，早已该放手，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锦绣国际卡航空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我们本期系列送分题，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进行关注就好了，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看到了玄敏茶，他说怎么抢票呢？那么在这儿呢回答问题就可以抢走门票了。是哪里的门票呢？就是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好了，本期系列，然后我们听听这个送分题有多简单。 你知道吗，零点是阴气最重的时刻。 好了啊，我们刚刚那一段可怕的音频听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提问题了啊。你看大胖大胖说到了，嗯，好恐怖啊。是的啊，但是虽然很可怕，可是后面就不是啦。那么我的问题就是，他闹铃响的目的是什么？好了啊，把为什么来发送过来就好了啊。那么今天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将会获得我们的未来水母馆门票，赶快发送答案吧。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有请出陶喆心乱飞。 管不住的心扉，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得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So, what time I do 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对，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oh yeah、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 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揭晓正确答案了啊。今天着实的把大家吓住了，是的，没错，我们这是一个反转的音频啊。来点个名吧，看到一米阳光，还有横着走的橘子，杨洋，然后华彩，右左右芭比眼，我说我累了，时光躲之巅，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户啊，这名儿，神珠可可耶，还有花儿朵，袖子里李洋洋，再来一碗，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正确答案就是，他为什么设闹铃呢？这个闹铃响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拜年，你答对了吗？送出新年祝福都是可以的，都是对的啊。基本上没有太错的答案，但是有的朋友就说，太可怕了，我没敢听。这是一个反转的视频音频嘛，真是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大白天的，不过现在应该已经黑了吧？我这屋没窗户，要说恐怖，我这屋还挺恐怖的。好了，我们幸运蛋蛋盘转起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来走起喽。听到了叫做萌小喵的这位应该是女孩子吧，恭喜你了，获得我们的门票，在这样的假期当中我们可以去看水母喽。那么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啦，送分系列这么简单题，你们还要怪我吗？真是的。好了，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要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呢？互动也会有奖品哦，那你也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啊。那大家可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发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杨丞琳未来。哈喽，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一月十五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今天付出诚意，明天收获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愿远来。My FM。 My FM 100.5. 身上那身大衣，无心委屈，在人群中变成记忆。青春这本纪是小说，烦恼笔记。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 来自张韶涵第一页，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要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呢？微博当中看到了超级酷的王能耐，他说千万别问我考多少分多少分啊，谢谢各位亲戚合作，希望你的亲戚们能够听到你的留言啊。样活力说最怕送礼了，每年送来送去，别人送你东西吧，你为礼貌还得送回去，还不能买重样的东西，每年都是绞尽脑汁不知道买什么送给亲戚朋友啦。这个我也特别的头疼。本宝宝不喜欢吃香菜说到了，怕被妹妹弟弟侄子侄女儿外甥外甥女儿要红包，因为今年结婚了好悲伤哦。 那你说的，我对结婚一点憧憬都没有。这边看到了西亭醉，他说到最怕适应了放假上班，会好难过呀。所以啊，我们适应强，就上班之后也适应了就好了。阿成说到了，这是一道送命题呀。好吧，那还是留着吧，你还是别说别的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继续分享，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有请出刘欣，残忍的缠绵。 寒冷不习惯没有你陪伴，末世在临近，你却疏远。黑暗里睁眼，依然是黑暗。你敢不敢回头看我在一眼？你的依恋，你的依恋，你残忍的缠绵。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模糊的脸。当世界只剩下一片黑暗，是不是还有你陪伴？笑容渐渐穿着白色旧衬衫，犹如曾经少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像一颗星沉入海底。 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你的孩子气和笑眯眯，陪我未来的风雨。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我的好心情，心电感应，让所有的心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夜空中最亮的星。 身影如今在哪里？ 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嗯，我们这边看到了米斯特，他说到了怕爸爸妈妈渐渐老去，这还真是啊。一言难尽说最怕年终奖金发得太少了，其实大家都一样，那么我们就期盼年终奖能够多发多漂亮。情绪他说了怕领导叫加班啊，没事儿，今儿都通过节目当中这么说了，领导不会叫你们回去再加班的啊。新美大 boss 他说到了最怕无限收到群发的祝福，微信删到手软呀。哎，其实不管怎么样呢，大家也是有这份心，其实只能说群发真的是群发的我不回，郝云有一首歌不是这么唱的吗？还不如自己就编两句然后群发一下，那样也会更有诚意一些。笨猪一个说最怕长肉了，都一样啊。我们这边还看到了最爱旅行大飞的欧尼，他说怕看见小孩见一个我就得掏钱包，宝宝苦啊，宝宝不说，关键家里有四个宝贝儿，哦，都是狗宝宝，一个红包都要不来，只出不进呐。我的天哪，四只狗狗，那你们家还真是热闹。好了，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张学友、张靓颖《旗开得胜》。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

看见别人忽略的你宽阔的心灵，让我能如此笃定的爱你。请你做你自己，无所谓的勇气，一时间被这世界打击，摧不毁你的美丽。失恋着我们，但只要用力去相信就能不畏惧。请你做你自己，无所谓的勇气，一时间被这世界打击，摧不毁你的美丽。只要做你自己，用孩子的真心，我的拥抱会支撑着你，我爱你是爱真的你。就算这世界无关心意，我还是会爱 我是爱真的你，来自 JS。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就是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呢。这边继续微博当中看到了神果切克闹，他说就是怕过年呀，突然感觉当个小孩子挺好的，没有烦恼，无忧无虑。这过年了然后还得收拾家里是吧。EZ 萨摩耶他说到了怕过年回家就听不到你的声音咯，我的天哪，说的我着实心里暖暖的啊，也甜甜的。这边还看到了爱什么爱太小脾气啊，他说到了就怕送礼给小孩压岁钱，给来给去买来买去啊，反正就是花钱呗。丑达人说和你的情况是一样一样的，和我情况就怕花钱呗。有铁锤最怕我妈说，哎，谁谁家又生个儿子啊，你看你还没有女朋友啊。别着急啊，我估计新的一年当中你马上就有孩子了啊。心理科说到了就怕问工资多少，问工资怎么了，我觉得工资这个事儿呢，问就问吧，你就照实说，只能证明工资可能工资不能代表一切，也许你别的高呢，是不是，你们公司福利好呀。好了，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书君，我的名字输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留言。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咯，一段资讯过后听到的是莫文蔚一切安好。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在 CG 沿海公路的出口，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要过年了你最怕什么呢？Trilakimu 是这么念吗？我又忘记了。他说，淑君我来了，今年过年呀，尤其怕这段时间吃得像兔子一样，结果呢过年七天吃得像猪一样，减肥成果付之东流啊。过年期间嘛，胖是肯定的，因为大家在一起，然后嗑瓜子儿，你说嗑就得嗑个二三斤出去，对不对？一边嗑瓜子儿一边聊天，尤其都是还有很多坚果类的，能不胖吗？华子说道，没什么好怕的，大概就是没心没肺的好处吧。还有小妞事儿事儿，他说最怕亲戚朋友念叨什么时候结婚，快结吧，快点要孩子啊，巴拉巴拉巴拉的。这边还看到了身家大妞子说怕吃胖，怕被家里逼着问什么时候要宝宝呀。我觉得你就赶紧要吧，这年轻轻的，对不对？然后自己还趁着自己还年轻，就是我喜欢那一种，我还很年轻，我的宝宝都很大了，可是我现在显然已经晚了。 我擅长煮饭，说遇到实现小目标的发小或同学呀。哦，你怕这个，那你就是过去的一年当中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呗。这边还看到假装很年轻说怕被逼婚呐，好像很多都是怕这个的。我们先分享到这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是时间关系我们分享不到了，就先听歌咯。那么将会听到的是许飞你的名字。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失去的爱情，有一点

这25磅呢是他可能要一天才能赚来的钱。我也是看到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流浪者就说了啊，我知道流浪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挨饿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愿意花这些钱然后去给他们买吃的，真的是收获了一份感动。那在这也提醒各位啊，一旦选择终身负责，请勿弃养。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范玮琪《左上角的心跳》。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ore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适合你。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尽在 My FM。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幸福吗？为何幸福让 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 你是我的幸福吗？来自伊能静。希望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就是单身的朋友找到自己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睡眠的事情啊。英国科学家研究就表明了，全黑的睡眠环境是有利于人体生长一种名为褪黑素的激素，它能够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睡眠质量。在卧室给手机平板电脑充电，会让人体内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受到影响，那么新陈代谢就会失衡，进而肥胖和糖尿病等症状就随之而来咯。所以啊，我反正我的卧室里什么都不会有，就什么都不会去有电子产品啊。我觉得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些辐射，所以什么都不会有，连台灯都没有。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没有什么爱已过去，你与你昨日暂时团聚，直至再遇着迷人伴侣，今天安睡，伤心不必知道放在哪里，来面对新的伤。你要答辩明。 恋爱花絮，让你耐心永远少女，哪怕会再度被情连累，甚至快乐伤心不必知道放在哪里来面对，新的生活只需苦涩给你赞许，不需跟笑声作对，爱过便十全十美，你要特别明谢你，这次若是无运气，伤风失恋不会窒息，人海十万里，谁有一天一天，谁有一天一天，留心你，痛也是合情合理，你要慢慢原谅你，你要日后成大器，灰灰的天都要撑起。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姐姐妹妹站起来，来自陶晶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就是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有关印象啊，怎么回事啊？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研究系学院研究了一个，就是看对方时间越长，就会觉得对方越有魅力啊。那么专家解释说，这种效应呢是源于人们对面孔的知觉加工过程，注意的时间延长会影响大脑更高层次的感知功能，进而对他人的吸引力进行重新判断。所以啊，你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和慢慢熟悉后的印象会有所不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就是有，就是跟别人在一起，就是交朋友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上面的交往也好，就是你会发现第一次的印象见面之后和熟悉了以后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可能这就是太熟了的缘故啊。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后弦娃娃脸。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白马细细的转发着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娲，成熟的孩子喝着幻想，喝着幻想，下睫毛变嘴角带坏笑的不老，蓝蓝的苗正挂着藤浆。

他在法国留过学，父母呢是给他买了100平米的房子，他呢就偷偷卖了创业了，还买了一辆带卧铺的双层巴士。经过他的精心改造之后呢，不到30平的地方，厨房、卧室、工作台、卫生间、空调样样不落啊，和单身公寓是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双层巴士被活生生改成了这样的一栋房子的话，就房车就很新鲜，而且它布置得非常棒啊，果真是艺术家啊，艺术家的一个这种角度和视角都是不同的。好了，我真的希望我能自己拥有一辆这样的房车就好了，那我走到哪里都是家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伍思凯《五月光》。 My FM 100.5。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迷糊。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逃不出一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沐月光。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逃不出一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再立足。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沐月光。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我没有超能力，三头六臂，也没有翅膀不能飞。但一直低头过千军万马，拼到底把梦来捍卫。才得到家乡的光辉，没受过那煎熬，如何能够尝得透幸福的滋味？担心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我的妈妈咪呀，启禀太后，来自李琦。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妈妈咪呀，说到这首歌呢，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又过了一年，随着我们长大了一岁，我们的父母呢也是老了一岁，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在过年的时候多陪陪他们，不要再以什么工作呀、没时间呀，过年嘛放七天，都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说领导可能让回去加班，没事儿，咱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可能领导就不敢叫你回去加班了，因为我说了。好了，时间来到了19:46，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淑君，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就给 Every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啦，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金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金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寻抱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哪一个情节，往前走就一定能感觉。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寻抱全世界到你的身边。有种勇敢是不愿怀念，把明天当作永远。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今天晚上呢继续来代班主持啊，明天早上就开始正式回归早高峰了啊。那最近呢有小黄人团队倾力打造的全新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即将在2月17号登陆各大影院。那最近呢影片呢也是邀请到了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还有性感女神约翰逊。最近这个影片它也是曝光了一组趣味十足的中文配音，中文配音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比如说人气演员大鹏，还有90后新势力歌手吴莫愁，他们都加盟了改编，也是发展的相当不错哈。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啊，来自 SHE， 听袁惟仁弹吉他。 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会不会用，拥有会被打，就算变

影主题曲，由成龙联手张一山、杨紫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功夫瑜伽》。那据悉这部电影呢也是讲述了成龙、李治廷、张艺兴三人组成了功夫三傻，为了寻宝藏就开启全球的冒险。他们在迪拜飙豪车，还有冰岛潜冰洞、印度战土狼，可以说这种风景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到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可以一起关注一下，爆笑全世界。 OK， 好，音乐继续，来自 2PM 我们的家。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get me,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Oh yeah, get the gimme, get the gimme. 네가 나타나서 나에게 무관심인척아닌척하는게 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네 마음은 안 그래 안 그래 안 그래 내게 눈빛을 줬다 뺐다 다 보이는 네 속마음에 나는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Oh yeah I wanna take you to my house. It's alright. 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 是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 一首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也是听出了一种幸福的味道哈。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 100.5 麦片不眠夜，我是 Aaron。 那最近呢，鹿晗也是曝光了新歌曲 Skin to Skin， 那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他第二首纯英文歌，MV 当中也是他本人出镜，曲风呢可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步伐，其中他也是刻意威制略显沙哑的嗓音啊，而体现了不同层次的一种人声，更带来一种神秘感。但是之前他在歌曲当中还是唱了一些比较柔情的感觉，那让我们来听一下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 天津 K 歌之王塘沽店闪亮开幕， 体验全新互动式 KTV 模式， 包豪斯装饰风格精美呈现， 全景投影式包厢，震撼的视觉体验， 手机点歌、微信点歌、K 美评分，欢歌笑语无处不在。 1月26日前全场5折优惠，指定啤酒买一打送半打。 K 歌之王塘沽店，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居然之家5楼，6630-3030。 My FM 100.5。 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去飞，怎么适合？ 是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胸口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不枯萎的借口全掉了，曾经唱过 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 Sherry。 那最近呢，于田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公子病》也是 MV 曝光了，那使用了小剧场的风格，更是邀请了好友海玲一同去演绎。那他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与大家共同去分享，也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呢，对待梦想可以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也是让我想到很多，比如说他与他们同一级别，去从选秀歌手当中出身的，而且走到现在呢，也是发展的非常不错的一些选秀达人啊。那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下面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认定》。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心愿却变化，就这错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心，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相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桥，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心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加上。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一首来自西安曲《没有发生的爱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继大张伟在北京、武汉两场个人演唱会收官之后呢，这次人间精品起来嗨广州站演唱会也是正式踏入了行程。那这次呢，也是继续发挥了娱乐综艺大咖的水准啊，玩嗨不断，而且是携手重磅嘉宾。之前呢是邀请了鹿晗还有白敬亭，这次将会有哪位嘉宾助阵呢？也是敬请期待。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大张伟，《乘着爱的翅膀》。 MyFM 100.5。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迎着最美的